锵锵三人行。那天这个格子还讲，就是说这个老太太往飞机里扔硬币，往引擎里扔硬币啊， 对， 说什么坏人变老了， 我不认可这个观点， 不认可， 对，不是他的观点， 就是实际上是老是好人犯糊涂了，是吧？是好人犯糊涂。 对， 但是呢，一头说到了这个老人啊，咱们今天呢可以说说小孩儿， 嗯， 这个小孩儿啊最近出了事儿了嘛。就是这个奸杀案在昌平新东方， 对， 那么一个教室里，一个就是同学呗，17岁的男生啊，强奸了一个同班的这个16岁的女生， 对， 完了呢就把这女的给掐死了， 掐死 了，对 啊，我看这个审判的时候判了个无期徒刑嘛， 对， 判无期徒刑，然后这个女孩的妈妈就是说，那我的心情我就觉得她得死，但是这个法律已经判到顶了， 嗯， 就是因为叫。所谓就是未成年人， 对， 所以就 是 无期徒刑， 对，这个很理解那个妈妈的说法，就是她说我尊重法律的判决，我心里边是让她死，就是说我情感上我是认为死有余辜的， 嗯， 但是你法律的判决呢，她也理解，因为她毕竟已经顶格判了。 嗯， 你就他这就跟说老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你不能判那么狠之外，就是未成年人到了小于一定的年龄你也不能直接把一个小孩逮着毙了， 嗯， 我觉得这一点啊也不行，实际上也不行，这个我们等会儿可以讨论讨论，实际上 哎格子讨论讨论 对，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未成年人保护法嘛，实际上在很多起这个比如说这个少年期，就是最近延庆二中那个事情，你看这个最后公安局处理这7个孩子，事实上就是没有一个孩子被处理。 延庆二中的什么事情？ 延庆二中不是有一个残疾的孩子被逼着在厕所里面吃屎吗？ 对， 最后这些校园霸凌他的孩子嘛，对，这个判决结果等于是没判。 我对那个结果是强烈反对。 强烈反对，实际上就是说，这我们有一个未成年人保护法。但是这几年就不断的有专家也开始提出来说，我们未成年人保护法是保护了未成年人，可是你有更该被保护的未成年人啊，这帮未成年人把那个孩子给欺负成什么样了。 所以有人说现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叫未成年人渣保护法。 哎，真的真的，我看过有那个案例啊，你想今天的这个孩子你也不要以为他发育挺早的， 那是 13岁的男孩强奸14岁的女生，甚至有13岁的几个男孩强奸17、18岁的一个女的，然后最后呢这个抓到之后啊，对，无罪吗？对吗？这14岁以下无罪吗？可是呢后来就有人说这几个孩子他是诚心的，他知道他就是14岁以下没事嘛， 对， 所以才能这么叫小，叫现在有个词儿啊，过去叫熊孩子， 嗯， 现在叫小恶魔， 嗯 啊， 对，小恶魔是权力的游戏里边的一个主 小孩， 小侏儒，身形比较小， 嗯， 我一直相信有一些儿童天才是存在的，这个天才其实也包括作恶的天才。 嗯， 我不知道，就是我记得之前是不是聊过一期新闻啊，就是有一个班里边的副班长，他有权利是检查作业，他以他检查作业的权利，他训斥他全班的同学对他臣服，而且谁不给他钱让谁吃屎喝尿，所有人都听他的，连老师也不干涉，他每星期都要收保护费，这些孩子几年的时间里边每天早上都在想着怎么给他交钱，而他对他们又进行这个人格上的这种羞辱，而这个孩子才10岁左右啊，就是他已经符合了很多的统治人的一些定律，我看着很可怕。我看是一个报纸，是《华西都市报》，当时一个重点的一个报道，说这个未成年的孩子已经把他们班里边的训成了已经失去了人格和抵抗力。他是一个天然的独裁者， 实际上、 这个、太牛了，这个 有一个很著名的极权主义实验叫浪潮，因为前几年德国有一个电影叫浪潮嘛， 嗯， 那个我当年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我上社会学的课程，所以我专门去编译过浪潮的原型，那个我翻译过来就觉得非常可怕，它是发生在美国，是在那个叫 Palo Alto 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哪儿呢？就是苹果公司总部所在地， 哦， 就是几乎可以说是全人类文明这个程度最高的一个地方。60、70年代，一个老师就带着这帮学生就做实验，就是那个叫什么叫第三种浪潮，结果发现确确实实只用了1-2个星期的时间，这一帮孩子全部成了这个红卫兵，全部就是武装起来，然后开始成了一个非常极权主义的一个实体。你想，那是在美国，然后最终当老师这个揭晓这个课程的底的时候说， 你看我们都陷进极权主义去了，所以我们这个课程就是要告诉大家说极权主义离大家没那么远，说所有孩子极度失望的走了，然后十几年没人敢提这个事情，结果呢就是这帮孩当年这帮孩子现在老了嘛，他们重新想起这个事儿来，建了一个网站纪念这个第三次浪潮这个事情，而且上面这个网站一打开就是一句话，永远要小心你 who you follow， 就是你去跟随谁，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们能把你领哪儿去。这个副班长就是这种情况。 哎，所以你说这个所谓人身依附关系， 嗯， 这个事儿啊，就是人性里边很黑的一个部分。 是， 就是你就刚才咱们说的奸杀的这个昌平的这个， 嗯， 我这儿得到一些个报道啊，当然这个报道没有经过法庭确认，大概是相关人或者同学的家长有人就讲。就说这个判了无期徒刑的这个十七岁的孩子姓王的啊，说这个男孩子呢，就说在这个班里呢好像也有点这个，比如说有个 L 女生， 嗯， 这个 L 女生啊完全臣服于他，就这 L 女生啊就是怎么把这个被奸杀的这个女孩，这个被奸杀的女孩这个长得挺好看，然后呢你看这个男孩子竟在法庭上都不承认他是强奸，他说是这个女孩自由跟他发生的性关系，然后呢这女孩又后悔了，所以呢要告老师，所以他才弄死他。 对， 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后来人们看这个手机电话呢有这个通话记录嘛，哎，就说可能啊涉嫌吧，就是这个 L 这个女生啊可能她帮这个姓王的这个男孩招这个女生过来， 嗯， 所以你说假如这个情节我不敢说是真的啊，但是类似案件当中啊，就像你刚才说的，有时候我们会听到这种，就说孩子当中有的这个小霸王啊，他会有一些同学啊， 嗯， 就是他的奴， 对对 对吧，就是说完全臣服于他，甚至于不是这个女生啊就是完全崇拜这个男生，但是崇拜到了一种什么，你这男生看上哪个女生了我给你找去，你哎，这是一种什么劲头？ 你别说未成年人，成年人我们还看过多少这样的报道，就是在当这个老婆怀孕的时候，他出去帮这老公， 黑龙江的那么一个案子吗？ 什么有的是找帮老公找嫖娼对象，有的是直接帮老公骗未成年少女，这都是成年人的世界。 有的女人为了把他留在身边，说把自己的什么孩子啊什么都给献出去，这种，就是我这确实人性里边特别恶、特别黑的那一个面，就是。我有时候小时候会比较敏感，会看我们班里边一些学生，你会看到有些比较强悍的，性格比较强的，当然我也惹不起，我就在旁边看着，他前面走着，他后边永远有一个孩子啊， 跟着 是垂着手跟他后边的 啊， 他前面背着手，然后就是又骂又恐吓的，那个人就极度的就是紧张害怕，跟在他后边就怕犯任何错误。一直到很多年以后同学再见的时候，他俩的模式还是那个模式 啊， 人家在别的地方已经都很棒了，就是或者表现得还不错的时候，俩人一见面又怂了，那个底气又不行，就是人格的折辱和被消磨摧残之后，他很难再重新建立， 他有时候会形成一个模式。 而且我会研究那个后面那个人，他在他的家庭生活中，他会被他的父母经常的会有这种对待方式。 哎，这个， 所以人类社会的 他不强悍，这不坚强，那就 人类社会的这个霸凌很有意思的，一个眼神就可能是霸凌的。 嗯，怎么说？ 那我这个一个眼神，你那个人就能感觉得到的。你不用说那样了，我们这一个访谈节目，主持人老把脸转向谁，这都是一种观点霸凌。 对对对， 当然枪枪没有， 不是 枪没有。 谁脸大？就只能看 谁， 看来杨何家劲， 是吧？这面积比较大， 帅 面积比较大， 帅。 他说这个，我觉得格子小时候要么打过人，要么被人打过。 我是这样的， 因为我也有这种经历的。 我呢是这个在学校里的校园霸凌不多，但我被老师霸凌过。 怎么霸凌？ 我在这个 眼神就够了，是吧？ 我在上幼儿园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个幼儿园老师跟我爸有过过节，大冬天的，一瓢冷水泼到我身上去。没有理由的，没有理由的把我叫到办公室，一瓢冷水泼到身上去。 这老师还真这么体罚。 然后就是幼儿园，但是呢，我回家不敢说，所以呢， 我到现在印象特别深的一点，就是我那天穿的是一条蓝色的秋裤。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我看着那个水一滴一滴一滴的往下滴。 你一定要打回来， 这是心理阴影。 这个心理阴影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我到现在我还不太敢去幼儿园，而且我到现在，我其实觉得就我这才华来说吧，我完全可以出口成章。但是我到现在，我经常觉得我说话磕磕绊绊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有两三年的时间在学校里是不太敢说话的。 那你下次来做节目，我在这儿放盆凉水，你可能就 我就走了。你们今天倒的就是一个凉水，我今儿说的就不太溜。 对， 还 真是，这一朝被蛇咬啊，十年怕井绳。 为什么？ 创伤，这就是他得的，就是那个美军越战那个创伤。 我到现在的的确确，我这心里还是有复仇心。 为什么他一提眼神，我就有感应呢？因为我小时候，我们那个市里边的混子最牛。这人眼神一定是最犀利的， 对， 他就是站在那儿的时候看着你，你心里面从头凉到脚，凉的就你失去了任何的抵抗力，会发麻，这个手一直会发麻的，他不需要任何暴力，他就看着你，你就完了。 所以你知道东北话里面那句著名的"你瞅啥，瞅你咋的"， 啊、是 真的就是 这句话是是。后来我就欺负更弱小的嘛，就是比如我眼神，我就练眼神，我有时候忘了拿学生证啊，进学校的时候我就揣着兜。瞪着前方往前走，检查我学生证的学生都不敢问我要证。哎呦，我当时心里 有一种社会我攀哥人狠话不多的感觉， 我有一种愧疚，但是又有一种哎呀，我也可以用眼神那种感觉。哇，这是内心里面的一 种。我们初中在这个农村中学上嘛，见过特别多这种例子，就是路上两个小孩，我这么看了你一眼吧，你一膀子把我就扛翻了。我这是没有，我这个是认的，就是不是说你凭空打我的。 不，当年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西安特别多这种打架的，就是那真是大街上，你看他一眼，看他一眼就打起来了， 对， 你知道吗？ 对。 所以说这何家劲的眼神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是， 咱们接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彩夫，你刚才问我，你还没答案呢，就是说你小时候是属于打人的还是属于被打的？ 被打的，就是打的比较少，就是我被人打的次数比较少。比如会有一些比较轻微的哈，比如我在三楼，我们的这个一年级的初一的同学嗑瓜子儿，嗑到了二楼是初二的，上来之后谁嗑的，大家都不吭声，我说我，然后胖子给我来一脚。还有一次下晚自习，是那时候初二了已经。前面有几个初三的孩子，就穿着黑西装，抄着兜，我们四个在后边走着，就走着人不太多的地方，那几个人就蹲下了，说过来，我说过来，我说干嘛？你们几个看着挺牛逼，就是，但是我们河南话不叫牛逼，我们叫看着怪性啊。不是没性啊，我没性啊。然后其中两个看着这个我们这四个人，你们俩先走，让我们四个人先给我们拆开，你们俩先走，剩下我们两个哥们儿。一人给了一个耳光，说走吧，我们就走了。 哎，真的，你说 这无因， 就是假如要没有任何教化的话，你把一群小孩搁一块儿，是不是就他们会像动物一样的自组织？ 那 就是，所以说有些人是天生的主子，有些人是天生的狗腿子。 他不一定天生，他有一个转折点。你比如说这个转折点，有可能就是你在被第一次欺负的时候，你反抗成功了。或者说你反抗没成功，这个是很关键的。 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小时候我们班里啊，就有一个，哎，就是狗腿子啊，他也有狗腿子的习惯，到最后有了狗腿子的机灵劲儿，有了甚至是让人有了狗腿子的某种幽默，这就让我感觉到，你看中国人的很多这个幽默呀，跟西方文化不太一样。西方文化我老说啊，它是那种梗着脖子的幽默，它是那样。中国的很多幽默，它是一种叫唾面自干，就自低自贱。咱们你像你就是 自黑式的啊， 对，自黑式的。 我们小品都是演自己是残疾人。 对，你看，所以我就想起我小时候班里有同学，我觉得这同学反应真快，把全班同学都逗乐了，你知道吗？他就是这种狗腿子的人格，哎，都跟着一个大个的。结果呢，你比如说老师说这个你们自习，老师出去一下啊，你们自习，然后班里的那个小霸王呢就好，出去玩去，好，出去，然后呢这狗腿子呢噔噔噔跟着也出去，然后呢他刚走到门口的时候，老师进来了，老师说回来，然后你这狗腿子反应是回来。 我印象很深，因为就狗腿子它这个两边堵的， 哎， 但这其实慢慢长大了也是形成一种人格。 对，刚才你说的那个一群小孩里边能不能产生这种分化，正好是说了一本英国小说家写的小说叫《蝇王》，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写的。 苍蝇王啊， 就叫蝇王，对，苍蝇的蝇。 蝇王， 他就是这个是人类发生了灾难，一个飞机把一群孩子给送到了一个无人荒岛上，这个有其中分成了两派，有一这个好的一派代表文明的是金色头发的小孩领着的，另外一个是就是以杀野猪啊，这种代表着野蛮一点的。野蛮那一边呢，就是用杀人、用恐吓或者杀野猪，然后围剿这帮文明的。就是他这个人类，他这个孩子里边分野就出了两个首领，一个好首领，一个坏首领。这个坏首领是任意惩罚他的手下，然后让他们之间就互相害怕。他就依靠虐待这个阵营的人来获得领袖地位，而且这些人这些小孩子会分成领袖、军师、受虐者。这个受虐者就是外号叫什么，大概叫猪仔，是个胖子，戴眼镜，但是很有智慧。最后他被这帮孩子给弄死了。 哎呦， 这个好首领孩子被一群坏孩子像围猎一个野猪一样，一直围猎到海边，最后大人来救他了。这个故事就是这个作家是依靠他观察二战，就是人类自相残杀的这样的一个规律，写出了孩子之间发生的事儿。 嗯， 就是得了的那种，我看的时候真的很瘆得慌那种感觉。 我记得之前那个中关村二小那个事情，就是也你想中关村二小在北京多好的小学，所以中关村二小那个事情对我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触动。 什么事？ 中关村二小的校长贪污1.6亿，这个我记得比较准。 是吗？就是有一个孩子在那个厕所里面被扣了屎盆子，不，那个垃圾筐是有那个的嘛，然后结果那个家长不干了，闹大了嘛。 嗯。 那就是这个那妈妈很厉害，写了一个这个微信10万加的文章，引起了很广泛的关注。那个事儿之后，因为我当时写了一篇评论，那后来没发。但是为了写那篇评论，我在我周围做了一个调查，我非常非常意外地发现，我调查过的所有人都受到过校园欺凌，就到了这个程度，这是一个小样本了。那然后中关村二小为什么给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呢？因为它是北京最好的小学之一，如果中关村二小可以发生这种家长那种精英家长都需要就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你可想而知，比如我们贵州，我们的这个四川偏远地区的那些孩子，他们天天受的什么欺凌，对吧？这个事儿给我很大的一个触动，所以从那之后我就开始，多多少少留意一下国内外的关于校园欺凌的一些论文啊，一些文章，发现是这个好像在全世界范围之内，也是80%-90%以上的孩子是受过校园欺凌的，是这么一个比例。 那就是说，看来这是一种人类的一种命运， 就是人类的命运。 就小时候这种事很难避免。 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其实这么多年爆出过特别多的校园欺凌是个事件。那为什么日本会爆出来？是因为日本对孩子保护的特别好，所以只要发生大概就能爆出来。我们中国呢，是我们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有多少人他的，因为李玫瑾老师那天来说了一个观点特别好，他说你要看这个人0到6岁的成长经历，6到12岁的成长经历，你大概就可以判断他，比如说他的作案动机啊什么的，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 你像格子啊，还真是有点美国人那劲儿。那天跟我说，他那个邻居，他听见打小孩的声音，他 报警， 报警哎，他这很报警啊。 对， 哎，那也不错。 对， 就是我觉得这个校园欺凌啊，就是跟不同的大人文化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我们现在，你不知道你有没有调查哈？如果你的孩子被打了，你应该怎么办？你要做这个调查的话，越来越多的父母说，我要孩子增强肌肉，练拳，练跆拳道，要打回去。 打回去。 嗯，因为我不能够时刻关照到他。 嗯。 但是呢，因为我女儿在英国上学的时候，她会上一些课和一些培训，我都是培训什么呢？比如说，如何这个防范被大人进行性骚扰。就是 对， 他们会上课演示你在一个公交车上，你坐在这儿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大人坐在你旁边，他开始摸你，你应该是怎么尖叫，先说 sorry， 然后尖叫，然后求助，这个模式每个小孩子要上来演。另外呢，爱丁堡就是这个苏格兰政府会派这个政府人员过来给大家教推广他的一个热线电话，说孩子们不管碰到什么事儿，不管你的父母怎么着你了，还是不是任何陌生人怎么，或者你心烦了，你都要打我这个电话，叔叔一定会在那边帮你的。 但其实也正是在、哎、也正是在英国，这个当你进行精英教育的时候，你发现他对校园欺凌的态度就更有意思了。有一句话叫做说是滑铁卢战争的胜利是在这个一顿公学的操场上决定的。 嗯， 你看他这个话其实背后隐藏着是我们如何去鼓励你去应对校园欺凌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自己你得强硬起来，你得打回去。但是 这个话不能够去适用于所有的教育。你比如说延庆二中这个孩子，他身体是残疾的。 哎呀， 他就要一个残疾人，你鼓励他去这打回去，你鼓励他去这个强硬起来，我觉得这是不行的，必须要保护弱者。 确实得保护，就像你说这英国这个方法，这算比较到位的。其实我就觉得啊，就是说不要让任何一个孩子啊处于那种处境下，就是说啊完全没有依靠。就是因为当你打不过别人的时候，如果你被封闭在了一个圈子里， 对， 这个没有人能救你，求助无门。我跟你说，最后可能会屈服于权力， 是， 就屈服于暴力， 对， 他可能会屈服于这个爸爸， 是， 最后就形成咱们讲的那种奴性。 是， 好，该去广告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的。 好，格子接着说。 没有，就是其实我们有一个词儿啊，我觉得一直被全社会给滥用了，叫做顾全大局。这个我为什么说单挑这个词呢？其实我觉得我们中央政府去说这个词的时候没有问题，因为这个社会发展确实千头万绪，就是得顾全大局，很多时候，对吧？经常碰到校园欺凌发生的时候，那个学校或者教委出来那个顾全大局那个词让我觉得很恶心。你最大的大局就是你每一个孩子健康的成长。你这个为了所谓的学校的声誉，当时中关村二小那个事儿给我印象特别深。他们微信这个公众号上发出一篇帖子来，然后底下放出来留言全部都是中关村二小的毕业生在那维护母校，维护了半天。我就当时特别想去发篇文章质疑这帮毕业生，你们爱的到底是母校还是母校这个管理机构啊？ 真是，我觉得这也挺纳闷的哈。 是爱国， 有些人真的是集体超过了对这个人的最基本权利的伤害啊。 是啊， 就是我们这种受过欺凌的人，实际上是有一种感受的，就是你看他其实才泼了一盆水，已经形成了这么大的阴影。 那肯定不只是一盆水。 对，就是这是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人被打了一顿，或者有人长期受到了一种羞辱，或者说遭到了猛烈的伤害。如果没有得到公正的这叫什么对待和及时的救助，这个孩子可能一生的路途就毁了，或者他走到别的路上去了，或者说这个孩子的精神的某一部分被摧残掉了。就是接触的人里边是往往会有这样的人，小时候受到了某一种伤害的时候，他一生中的伤口会越来越深越来越大，他有可能会反社会，他有可能会自己自我崩溃，或者说这个人在没法具有一个健全的人格。其实我觉得比肉体伤害有时候更狠更伤，所以这一块的救助是一定要做的。 你看，就是我就说不能让人呢无依无靠，求助无门。这个里边也有很深的心理学，就像你刚才说的，你看为什么啊、你们这个学校出了这个霸凌的事传出去，但是很多学校里的学生啊，他这个集体荣誉感说我们学校没这事儿，到处给自己学校这个好像恢复名誉怎么着的。 对，哎，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他也是在依靠一个集体，他心理上他也靠这个。所以你知道我在网上看见一句话，就说的也挺有意思，就说你们学校出这霸凌事件你们还这么，就是说你得有多脆弱，你得有多不自信，你的集体荣誉感才这么强烈。 所以 就是你这话说的有点意思。 有意思的。所以这个有时候比如说清华他会也会出负面新闻嘛，我就非常反对那些就是根本不顾是非黑白去维护学校的。我说你们这辈子可能巅峰就是你们上过清华，而我不希望我是这样的。我觉得自己的母校也该被批评，也该被放在一个公正的环境里去评价。我当然爱母校了，对不对？ 有一句话就是洗脑了很多人，说所谓母校就是那个你每天要骂上很多遍，但是别人永远不能骂一句的地方。这是一句非常腐朽又落后，而且是被人有意洗脑过的一个逻辑。 对， 就是我们那说你不能批评我的学校，跟你不能批评我生活的这个地方，你不能批评什么东西。这个逻辑是完全一致的， 没错。 你在批评说你在遭受某种对待的时候，那你其实又是这种逻辑，这是挺悲剧的实际上。 哎，就是所以我就觉得那有的弱者在他这个求告无门的时候，你知道他连集体都依赖不上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不但容易屈服于这个霸王，甚至呢有可能转成某种人身依附关系。我就说这个人性当中有这种幽微的地方，甚至于这个人，我见到的今天的很多成年人，我敢说他们对于权力的那种迷恋呢， 跟他们小的时候其实受过的这种欺凌有关系。 他要 过很多， 他要么一辈子懦弱，他要么就猖狂的过分。 对，他小时候被那么欺压呀，他崇拜权力。 所以我后来去看一些心理学的论文，说这个校园欺凌应该如何处理的时候，一个处理方法就是说，这你应该，他应该让这个学生感受到很多来自社会各界的支持，这个支持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人他自己的心理要强。所以我后来去想想我的这个被老师泼冷水这两三年的对待的经历， 你看 这个经历的时候， 今天 对我这个想到这个经历怎么就是怎么走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很感激我自己，其实心理方面是很强悍的，我是能够去把它克服掉，而且我能够意识到说他是错的，而我是对的。 对，你怎么克服的？有招吗？ 没什么招，我觉得这个有时候是性格问题。 而且对于小孩来说，对于被伤害来讲，被冤屈是更大的伤害。 对， 哎呦， 这个东西，有很多孩子一生聚集在这儿，就是能被冤屈、 被冤枉过、 被冤枉 过。 就他凭什么那么对我？ 他被伤害之后再被冤枉，那是最惨 的。哎，我也发现很多成年人的那种心结呀、居然是上中学的时候， 对， 被全班冤枉。 对， 啊，是。这个伤害 何家劲就是这样的，是吗？ 不，我现在这个自我调整的还行， 没皮没脸。